酒醉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1971年，第一位录制《南海姑娘》的是尤雅，歌曲由庄奴作词，汤尼谱曲。还有资料说是陈有才作词作曲的。那邓丽君在1972年为电影《爱魂》录插曲而翻唱成了邓丽君的代表作，后来众多的歌手都有翻唱过。那今晚给你播放的是王菲的版本，既保留了原唱的轻柔，又特有空灵之感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 了。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小王，愁啥呢？ 十一打算带家人出去玩，住哪儿好啊？ 上木鸟返租订民宿呀，住两居、住三居、住别墅，还能洗浴做饭开 party。记得哦，找民宿就上木鸟短租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慵懒且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，王若琳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歌者。他唱起来有股磁性，吸引着听者，一直循环再循环。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， 有人说这首歌是电影《猎鹿人》的插曲，多次出现在电影里。一群要上战场的男人们用最后的机会借此歌表达爱意，因为他们深知人生常事一去无回，再见恐怕终无再见。所以你们听这歌是甜蜜，其实这首歌是悲情的。 You are

你刺耳的痒痒的，暗示我撒把盐，叫他安静。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他是谁的，他是谁呢？如果他是你的，我是谁的？原来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我恨自己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前段时间进口关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，使得全部进口车型价格下调，几万、十几万，甚至是几十万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你不是缺那几万块钱的人。那么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，目前能买到的最便宜的进口车有哪些呢？是不是越便宜就越值得入手呢？斯巴鲁的 XV 指导价19.18至23.18万元。斯巴鲁这个品牌和雷克萨斯一样，目前在华销售的一系列车型都是进口的，但是在众多的进口车型中，斯巴鲁真的是够便宜。比如目前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四驱轿车就是斯巴鲁的力狮了，而斯巴鲁的入门级 SUV 价格也非常吸引人。就在近日的成都车展中，新款的斯巴鲁 XV 正式上市，售价只需19.18万起，目前也有优惠。关于什么拉力赛的战绩、 STI 的图腾我们就不说了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斯巴鲁就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品牌，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驾驶辅助系统，但最低配和次低配是没有配置的， 水平对置发动机与左右对称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，这么核心的技术还是不可少的。虽然综合而言其产品力还是比不上那些主流的合资车型，但是这个价位能买到如此出众如此独一无二的技术，也仅斯巴鲁一家了。大众进口甲壳虫指导价18.28至28.68万元。如果要说情怀，相信甲壳虫的沉淀不会比 MINI 少，不过如今甲壳虫明显活得不如 MINI 好了。两款车都是讲究个性或经典，但是明显 MINI 又多了一份时尚。近年来已经不止一次传出甲壳虫要停止开发的消息，也有相关负责人表示甲壳虫这款传奇车型将不会再度延续，所以说我们目前还能买到的甲壳虫应该就是最后一代了。目前在售的2018款的大众甲壳虫同样受到关税政策影响下调了价格，加上终端优惠，最低起售价在17万左右，一款三门四座的紧凑型轿车，外观萌得不行。现款甲壳虫采用的是和第六代高尔夫一样的 PQ35 平台，与现在已经用上 MQB 平台的7.5代的高尔夫相比，甲壳虫要贵出10万左右，但除了外观更加个性之外，方方面面都不及高尔夫，所以想买甲壳虫还是考虑一下吧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物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物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，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。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，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。 心情坏是发呆，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。路很长，站起来。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For you, my dear friend,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.沉入迷蒙深渊，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，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。 心情坏只发呆，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。路很长，站起来。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 For you, my dear friend,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. 当你奔向远离痛苦寻找爱。大海，勇敢面对危险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随地听经典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这个世界或许不完美，但从来不缺善良。暴雨穿席，一位年轻的姑娘停下来给还没来得及穿上雨衣的大爷撑伞，姑娘把伞的大部分都给了大爷，而她的后背几乎湿透了。这个世界是有黑暗的，但也一直有光明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是点点的星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们应该庆幸，我们都是饱含善意的人，能成为你的爱人，我很骄傲。大雨中，一位母女骑摩托车跌倒了，路边的男生毫不犹豫地踏进水中将他们扶起。这一刻，这个女生会觉得这个男生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。而更让人暖心的是，随后他的女朋友也冲进了雨中合力帮扶。在瓢泼大雨中，一切显得慌乱不堪，但那两个几乎湿透的身影真的很美。

说爱你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假洒脱，谁懂我多么